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57集，营救姚小雨。制毒车间里，梁龙的手下正在搬运化工原料。敲门声响起，戴维凑近门缝，看见陈默一个人站在门外，隐约意识到不对，迅速后退。见门内始终没有动静，陈默看了一眼余生海， 小心人质。 余生海点头，做了一个突击的手势，埋伏在周围的众多警察立刻破门而入，投放烟雾弹和催泪弹。梁龙的手下都身穿防护服，头戴防毒面具，一时间分辨不出姚小雨在哪儿。混乱中，陈默看见四个人影向后门方向逃窜，其中的戴维正不停地朝警察开枪。陈默和余生海对视一眼，余生海稍作犹豫追了出去。陈默捡起一个防毒面具捂在自己脸上，也跟着冲进了烟雾之中。制毒车间外面的高坡上立着两台摄像机，编辑胡光拿着话筒站在镜头前，兽医调试着机器，张新瑶将另一台摄像机对准了车间。 你俩等一会儿，记得别老在一个地方拍，多拍点内部细节，啊？ 好，知道了，张小姐。 几声枪响过后，戴维和两名手下带着姚小雨冲了出来。空地上停着一辆备用汽车，戴维带着姚小雨上了车，回头看了一眼追来的余生海，从车里丢出两把重武器，两名手下立刻捡起枪就开始射击。余生海被烟雾遮挡视线，根本看不清前方。陈默从侧面飞身扑来，将余生海拽到掩体后面。余生海死里逃生，对陈默出手相救的行为感到震惊和感动。 谢谢。 你要是死了，谁帮我找出背后的那些人？ 高坡上，张新瑶看了一眼戴维逃窜的方向，拨通了陆老板的电话。戴维一路飞奔，将车开进树林，后面已经看不见追兵。刚放松警惕，地上突然出现一道布满钉子的路障，车子顿时爆胎。戴维紧急刹车，手枪却卡在了座位里，他正要拿出枪，却被姚小雨死死摁住。时间紧迫，只好先打开车门，朝着树林深处逃窜。陆老板举着枪缓缓靠近车子，姚小雨以为来的又是毒贩，如同惊弓之鸟，双手抱头，瑟瑟发抖。 别怕，张小姐让我们来救你。 制毒车间外，警察正在清点被逮捕的梁龙手下。不远处，张新瑶挂断了手机。 他已经安全了。 都拍下来了吗？ 拍下来了。 拍这个干什么？ 你很快就会知道。 修车厂内，一桌简单的饭菜，姚小雨吃得狼吞虎咽，和第一次到张新瑶家时一样。坐在对面的张新瑶却是下不去筷子，表情沉重地看着姚小雨。 那些人是不是又虐待你了？ 我只是没吃他们的东西。 姚小雨放下了筷子。 吃饱了 还有机会再见吗？ 姚小雨没有回答，走出房间，陆老板惋惜地为他戴上手铐。上车前，姚小雨又不舍地回头看了看。房间里，张新瑶大口地吃着饭，饭碗挡住了半张脸，泪水不断地从他脸颊滑落。 几天后，热闹的街市上，小贩们正在兜售纪念品。一名游客在一个摊位前驻足，挑选着手工艺品。罗杰的一名手下盯上了他，拿着一盒纪念邮票上前兜售。游客被精美的邮票吸引，手下示意游客像自己一样，将邮票贴在舌头上。不远处，正在送外卖的赵大明白看到了这一幕。20分钟以后，苏青竹手里拿着邮票。 LSD， 一种新型毒品，无色无味，是致幻剂中药效最强的一种。你从哪儿得到的？ 在罗杰手下向游客兜售毒品的街口小巷，陈默和余生海坐在车里，他叼上烟卷，想起余生海之前制止过，正要放下，余生海从旁边伸过来打火机。这一刻，余生海从心底里认可了陈默，或者说认可了洛翔，所以改变了自己的原则。陈默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明白了余生海的意思。烟刚点上，就看见罗杰的手下出现在街头，又在向游客兜售毒品。陈默丢掉一口没抽的烟，和余生海走下车。罗杰从游客手中接过钱，陈默和余生海悄悄靠近，周围也同时出现了几个便衣，准备动手。突然，陈默注意到罗杰腰间的枪，意识到在这里动手可能会伤及无辜，一把拉住了余生海。罗杰数着钱，在街道上走着，神情满意。 好好干，蔡先生现在很赏识我们。 请高杰哥再陪。 手下一脸惨笑着拐进小巷，陈默向余生海伸手，余生海看了他一眼，递出枪的同时，自己也掏出了另一把枪。两个人向巷子口靠近，刚转过弯，却看见罗杰和手下朝另一端狂奔。原来，两个毒贩不知何时已经意识到有人跟踪了。陈默和余生海紧随其后，数名便衣从各个方向出现，堵住了毒贩的去路。两名毒贩朝着最后的巷子口跑去，眼看就要跑掉了，一辆车突然出现。苏青竹和赵大明白跳下车，等陈默和余生海气喘吁吁地赶到，苏青竹已经制服了毒贩，诧异地看着他们。陈默看苏青竹也是一惊，连忙把枪收起来，变回了那个面对危险表现得不那么娴熟的陈默。与此同时，华城一家已经被清场的餐厅里，梁龙取出汉堡里的肉，吃着蔬菜和面包，戴维一脸狼狈地坐在身后，一五一十地说出了制毒车间被抄的事情。 阿翔真的这么做了吗？ 是。 梁龙愤怒地将汉堡塞进嘴里，像是要生吞了洛翔。这时，张贤走进快餐店，站在梁龙面前，梁龙立刻站起身，调整出一副职业的微笑，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 你的事我们都听说了，蔡先生想跟你谈谈。 张贤看门外一辆黑色轿车，梁龙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希望。茶楼的包厢中，罗杰和手下挂着满不在乎的表情，余生海看了一眼站在门外谈话的陈默和苏青竹，揉了揉拳头走了进去。 你一个开茶楼的，为什么大半夜闲得没事去抓毒贩啊？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宋菜明明已经死了，你却还在畅想你的计划。 因为不想让你继续调查了。廖警官他 怎么了？ 这你得问于警官，我只是在替于警官办事。 此时房间里传来罗杰和手下的哀嚎。当门再次被打开的时候，两个人已经被余生海打趴在地。余生海走出包厢，将一份口供 丢给了陈默。 张贤， 我也要加入你们的行动。 陈默和余生海一脸无奈地走出茶楼。 为什么不告诉他你回来了？ 因为我都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。 余生海想起廖永嘉以及自己为了保护吴亮一家所做的一切，也是感慨不已。修车厂里，陆老板和阿豪正在排版，不一会儿一份报纸从印刷机里吐了出来。半小时后，阿豪假扮成送报工，将报纸放在酒店外的报刊亭，过程中不慎在袖口上沾上了外部新刷的油漆。随后他走进酒店大堂，将报纸放在报纸架上以及每个房间的门缝里。房间里的廖永嘉打开一看，铺天盖地都是蔡之明的新闻，眼神震惊中又带着一丝疑惑。他将信将疑地打开电视，不断地跳转频道。电视新闻里播放着搜捕蔡之明的新闻，正是之前营救姚小雨的画面。 近日，华城警方成功打掉一个贩毒制毒团伙，抓捕成员七名，缴获冰毒60公斤，制毒器材若干，此团伙系南亚帮成员。目前警方正在追捕南亚帮负责人蔡某，这名纵横东南亚的毒枭并非唯一脱逃的罪犯。 紧接着，廖永嘉看到张贤的照片作为通缉令出现在了新闻里，他猛地站起，环顾四周，准备找机会逃脱。还没等想出办法，蒙哥和仁恩一脸轻松地走了进来，将手机还给了他。 廖警官，你安全了。 嗯，辛苦了。 南亚帮已经全部落网，蔡之明本人也正在逃亡，从此以后应该不会再有人威胁你了。 廖永嘉意识到，蔡之明一旦被捕，自己也会被抖出来，顿时脸色沉重。酒店外的货车内，陆老板正在调试着信号屏蔽器。 方圆四公里的所有报纸都替换了。 把他关起来的这两天，他已经完全和外界失联，只要让他相信蔡之明被追捕一定会做出过激行为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趁虚而入，坐等收网了。 廖永嘉匆匆从走廊经过，余光瞥见别的房间门缝里也塞着同样的报纸。廖永嘉走出酒店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，发现没有信号，又看了看周围，确定没有人跟踪后，走向报刊亭，确认了这里的报纸也和酒店一样，还注意到报纸架上的油漆是新刷的。刚准备离开，一转身看见阿豪站在面前举着证件。二人对视，廖永嘉似乎已经知道了阿豪的来意。 廖警官，请你跟我走一趟吗？